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八月已经到了月中，祝大家平安和顺幸福。我想习惯了和平的生活呢，就对于这些这样的祝愿的说话，有时候就好像没什么重要那样。但是我相信，即是随着各种的波涛起伏的日子，我们可能大家都期待一种平安和顺好的日子。那么这个在过去一个月，因为谈到这个党的100周年的时候，搞了很多论坛活动。那么有些听众，有些是观众朋友，就写了很多很详细的这个信件给我。其中有一封呢，就好过奖，就话我谈到关于领袖人物唔好有一种叫做走向一种个人崇拜啊，或者强调咗个人嘅呢啲咁嘅才能或者自己嘅伟大贡献，即係谈到呢个问题，佢觉得我喺呢个时候仲讲呢样嘢呢係好少，即係市面上。我觉得呢唔係嘅。当我谈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呢，其实因为我係睇咗呢个习近平生，佢喺纪念毛泽东嘅时候，佢讲到关于呢个毛泽东嘅错误。咁佢係喺纪念毛泽东诞生124周年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咁可能呢好多人就冇留意呢一类咁样嘅讲话。但我觉得我係好注意呢一类嘅讲话嘅。习近平生喺佢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嘅会上面，佢话人世间冇一帆风顺嘅事业。佢话纵观世界嘅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嘅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先至咧系主要嘅。多难兴邦，因忧启胜，失败系成功之母。咁啊，佢谈到佢毛泽东喺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咁啊，佢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讲法。佢话革命领袖啊，是人，不是神。即管佢哋拥有好高的水平、好丰富的经验、好卓越的才能，但并不是意味着佢哋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不能够因为他有很大的贡献就对他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对他的矫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亦都当然不应该因为他有错误又全部否定了他，抹杀了他的历史功绩。所以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佢衡量一个执政党系唔系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嘅一个重要可靠嘅尺度，我哋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嘅失误同埋错误，历来都采取郑重嘅态度。一系要敢于承认，第二要正确分析，第三系坚决矫正，从而咧使到失误同埋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都成为历史的宝贵的教材。 嗱，咁佢呢一個講法咧，係相當好咁總結咗。特別佢講到話領袖只係人，唔係神。嗱，呢一個講法啊，喺60多年前咧，喺香港一啲雜誌度就曾經進行咗好深刻嘅討論。個標題就係毛澤東是人還是神？咁我覺得喺佢紀念毛澤東124周年嘅時候咧，佢講用呢個咁嘅講法，我覺得使我有好多對香港嘅好多嘅回憶。啊，頭先我講咗124周年唔啱嚇，係應該120周年。咁啊，諗起喺幾十年前香港。我哋當時仲係青年人，我哋係好着重討論過毛澤東係人抑或係神，因為嗰陣時係個人崇拜最犀利嘅時候，咁啊好多雜誌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咁經過咗60多年之後，我哋睇到喺即係中央正式嘅紀念毛澤東120周年嘅誕辰嘅大會上邊。就是用这个字眼，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觉得深深地感觉到香港啊，的确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面一路都是有参与。好像这个这样的讲法，我很相信这个都是香港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也都看到习近平主席他是将这个问题正式在这么重要的会上正式讲出来。那么这个根据，如果有人有疑问的，我讲讲的来源是在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58页。那如果有人有所质疑的，可以买这本书来看去对一下。 些心声不便讲，因此简略说，我很忙。有时你花半天煎一碗药汤，这么守候我到天光。一天天过去，一天天老去，我看见世界，却不觉许多东西渐渐泛黄。任世界多宽广，未及在你身旁逃避你的不安。偶尔撒赖说谎，检阅我行囊。那些天我独来独往，无声对抗，渐渐地忌讳着对方。亲一亲，就算代价高昂，忘掉时光会过，树欲静风不息，风吹不去，迷惘。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对于听众观众过奖，话我讲呢一类咁嘅观点，咁我想澄清讲清楚。过去我哋香港人有呢个观点嘅，60多年前就已经有呢个观点噶啦，已经我哋青年嗰代已经讨论过噶啦。咁呢次啊，再经过 習近平正式在这个纪念毛泽东的大会上面这样讲呢，我就觉得正好说明了历史最终会大家会取得一致。比如像刚才读那段讲到，他将会将个领袖的正确和错误都会构成历史的一部分，总结成历史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关于这位听众的过奖呢，我讲清楚个来源，同埋我自己亦都的确几十年嚟我都係有个咁嘅睇法。咁啊，另外因为谈到呢个毛泽东嘅120周年，咁我睇呢啲资料嘅时候，我又睇到一段好重要嘅，就係、是、尤其习近平喺纪念呢、这个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同埋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佢喺第五页，佢提到一个问题：苏共点解垮台？嗱，我相信亦都系好重要嘅历史材料同埋观点嚟嘅，所以我非常感激，因为呢本书咧，就唔係我自己喺書店度發現嘅，係一位聽眾寄咗幾本書俾我，其中咧就有呢一本《論中國共產黨歷史》。咁我一收到咧，即刻打開，即刻拜讀。咁啊，裏邊睇到呢啲嘅觀點。咁我覺得談到蘇共嘅點解垮台。在我自己的著作里面，我是谈到这个问题的。苏联共产党的垮台经验教训很多。第一个我总结的我观察的经验教训，就是来自格林斯潘的回忆录。格林斯潘的回忆录里面就讲到，他在列根总统的授意底下去研究分析苏联这个制度存在什么缺点什么问题。那他就提出了一连串叫做搞冧苏联的战略。其中是包括一引导苏联去太空竞赛搞星球大战。但是因为苏联参与这些太空竞赛科学技术很发达，做得很好，可惜技术没有变成面包，结果苏联人民物质生活非常匮乏，所以真是太空遥遥领先，面包就远远落后。这个也是苏联垮台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引导搞科学技术的竞赛，不过就不将人民生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个是苏联垮台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整个苏联的管理里面，只侧重了城市工人各方面的利益，没有注意到农民的利益，所以他农村的产品和工业产品的比例相差很远，实际上变相是苏联的农民要津贴城市的工人，咁呢个都形成咗苏联嘅整个阶级嘅分配嘅不均匀，而造成嘅严重嘅问题。另外喺美国嘅策略里面，亦包括引导苏联侧重咗习惯石油嘅好处，而冇注意到整体完整嘅工业嘅发展。苏联嘅工业发展呢，按照社会主义大分工呢，就分晒俾所有嘅社会主义兄弟。有啲国家就搞纺织，有啲国家就搞粮食，有啲国家就搞其他嘅工业品。咁于是呢一分呢，整个苏联本身呢就係工业不齐全嘅。佢嘅经济就侧重咗石油呢啲嘢。咁所以到佢整个不配套嘅情况底下出现呢，呢个崩溃呢 就成個蘇聯咧冇辦法支撐落去，因為佢散咗喺所有所謂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嗰啲工業分工裏邊。另外好重要嘅就係美國非常側重去策動全球對蘇聯領袖嘅嗰、那個不同嘅描述。啊，沃爾巴喬夫就係開放嘅人，所以有諾貝爾和平獎。啊，某某君嚇呢、啊這個其他貝列入列夫啊嗰啲其他就係呢個獨裁者。咁蘇聯嘅領袖咧就俾美國嘅全球性嘅傳媒輿論分成不同嘅形象，於是蘇聯內鬥咧就可以講係不斷啦。咁啊，有人就攞呢個諾貝爾獎，好似沃爾巴喬夫咁新思維，有人就變咗咧係一個獨裁者，結果整個蘇聯嘅領導班子係散咗嘅。另外，將蘇聯共產黨同蘇聯人民因為政策嘅錯誤，再加上美國嘅宣傳，於蘇共完全脱離對政府、對軍隊嘅領導，而自己本身又唔團結，所以當蘇聯崩潰嘅時候，這個喺習近平嘅書裏邊就講，佢話偌大嘅一個蘇聯共產黨，就係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邊就崩潰咗啦。佢話主要就係意識形態領域嘅鬥爭十分激烈，而西方又不斷去引導全面否定蘇聯嘅歷史、蘇共嘅歷史，否定列寧、否定史太林，搞歷史虛無主義，結果思想亂曬，各級黨組織就幾乎冇曬任何作用，軍隊都唔在黨嘅領導之下，最後蘇聯共產黨落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蘇聯落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咁啊，當然佢喺呢度亦都談到中國嘅文化大革命嘅錯誤造成對中國人民嘅影響，所以我覺得喺我喺大會上同我哋嘅聽眾講，中國共產黨係一個實踐嘅黨、學習嘅黨、試錯嘅黨、改正嘅黨。咁如果你睇完呢一本書，就會睇到好多好多嘅論述，都係總結緊中共自己嘅失敗嘅教訓嘅。所以我覺得即係當聽眾觀眾嚟提出話我講得啲嘢啱嘅時候，我想好清楚咁表述，一方面我自己咁樣諗，另一方面係我讀呢啲書嘅結果，亦都再次多謝咁有心喺書局裏面組織咗一批書送俾我嘅呢啲聽眾同埋觀眾，咁啊再三表示多謝啊。咁啊，所以喺呢啲書籍俾我嘅認知裏面，我係從中加強對中國共產黨嘅理解嘅。咁啊，喺呢個無論係對蘇聯崩潰嘅經驗總結，對自己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過去70多年嘅經驗嘅總結裏面，我哋睇到咧呢一個執政黨係唔會迴避自己犯過嘅錯誤嘅。咁當然，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自己喺香港咁耐，出生到長大、學習到而家邁入去呢、這個老年嘅階段，都係好深刻咁睇住呢個執政黨點樣演變成為今日一個咁強大，可以講我仲可以大聲講佢係光榮、偉大、正確嘅。 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中国社会、中国政府、中国执政党嘅嘢。咁而不过，只不过而家又系再嚟一次咁解嘅啫。咁呢个系新闻周刊嘅一篇嘅好长篇嘅调查。吓、啊，佢话呢个系一个全世界最庞大嘅神秘部队。佢嘅人数啊，系中情局嘅密探嘅人数十倍以上。佢主要目标是中国同埋俄罗斯。嗱，咁啊，无论从人数，从佢哋嘅深入渗透去各个行业嘅高超，用各种各样嘅姿态、各种各样嘅面貌，或者系学者、教授、研究人员等等，都系导致对中国同埋俄罗斯，尤其是系中国嘅一种污蔑化、妖魔化嘅。正如我自己一次谂，如果我系一个八十几岁，甚至系九十岁嘅老人家，喺香港喺过去嘅七十几年，曾经喺中国嘅三反五反里边，系被呢、这个即系错误对待过、压迫过嘅。我好反对中国执政党是好自然的事，因为我自己就是有这个遭遇，如果他是这样的人的话，所以他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会现在这么多青少年朋友会对中国有这么大的误解的呢？这个就不得不使我回忆起过去七十几年在香港美国的这个舆论影响、价值观的影响和各种各样的软实力所发挥的影响，是造成了我们的青少年那代对国家有这么大的误解的。那当然我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信，有另外一种的论述，即是有另外一种看法，觉得是一些新移民造成啊，他们呢来香港分了我们的资源啊，咁即是这一类咁嘅论述。老实讲，呢啲咁嘅论述我们如果是民间呢，我们可以自己自由讨论。但是我好相信一定是有啲嘅源头喺边度一路推出嚟嘅。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睇到一个咁庞大嘅一个思想反应、文化进攻、文化策反，咁嘅一个咁大嘅神秘组织分布喺全球。嗱，佢呢度咧系讲到，佢话第一呢个组织队伍庞大，啊，新闻周刊嘅评估咧总数最少有六万人，佢话但系实际上冇人知道总体嘅规模同埋间接影响喺包围住中国嘅规模究竟有几多人。咁啊，但系总嘅嚟讲就系佢系中情局嘅秘密行动人员嘅十倍，啊，咁你谂下。一个中情局已经搞到好多国家不得安宁，咁你话十倍，咁老实讲，好多地方都系好多混乱噶啦。所以我哋回顾过去嗰二十几年嘅整个亚洲地区，道道嘅混乱，我相信无论系大规模嘅正面嘅混乱、军事嘅混乱，抑或社会嘅混乱，我好相信任何有理性人都知道。是同美国在全球的活动要达到他的战略目标是分不开的。啊，他说这篇这个杂志的调查讲，他说特点之二呢，他就说伪装得很高超，他们的项目的代号呢叫做减少特征。啊，即是要被人捉不到你的统一的特征，而是什么形象都有，什么身份都有，什么公司都有。啊，他说他可以在美国国内执行任务，亦可以在国外执行任务，既有军人身份也有平民身份，在他的活动中，在现实、在网络都是呢可以出现，有些在私人企业、在咨询公司、在各种的教育的单位里面，这些呢都是非常之即是广泛散播而造成这个对峙的状态。 佢话呢啲咁嘅变化，呢啲咁嘅数字啊，呢啲咁嘅情况咧，如果唔系新闻周刊咁完整嘅报道，我哋相信咧都唔会觉得系一个事实。但系佢其中有一个讲法，佢话咧，一定要减少特征，发挥喺无形无色当中，而使到指向你嘅敌人。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喺香港呢种咁自由嘅城市，各种嘅信息嘅集中，到处嘅发射，其实最后就演变成好简单嘅一条街。你想自己嘅国家发展，抑或你想你觉得自己国家系唔值得你去支持去帮手嘅，只系一条街嘅啫。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喺香港呢个社会发展到现在咧，确实要注意，即系呢一种咁嘅舆论嘅影响所带嚟嘅后果。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如果你有读格林斯潘的回忆录，你就会知道列根总统怎样给予格林斯潘一个独特的政治任务，就是发动各种的方向去瓦解苏联。结果这个任务是完成了。如果你计看格林斯潘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他只是用了12行字去描述他接列根这个任务如何去瓦解苏联的叙述。那我相信我们都不需要再去拗说有没有这件事了。因为格林斯潘作为一个这么权威的这个金融经济学家，也都是做到美国这么高的金融的主管，他当时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叫做格林斯潘 formula 的方程式。当时格林斯潘接这个任务的时候呢，只不过是很后生的一个纽约的一个的分析员。他是叻在他有设计了一个 formula， 能够计算各国的所用的各种的原材料，而导引出去研判每个国家的军事的数据是怎样的。那他就在一些地方就发表了他对美国的数据的分析，那被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咦，为什么这些数据这么接近我们美国国防部的最机密的数据的呢？咁先揾到呢位年青人，咁呢位年青人即係喺 CIA 嘅了解嘅过程里面就讲，我根本就计出嚟嘅个 formula 就係咁。如果期货市场上铜有几多，铁有几多，现实市场上铜铁几多，咁多年嘅数据加加减减之后，所有呢啲金属所形成嘅呢个军事科学技术嗰啲大炮坦克车嘅数据系几多，咁佢话呢个咧就计到出嚟噶啦，咁于是即系政府有关方面觉得哇咁叻嘅天才，咁成日推荐咗俾列根总统，佢就成为列根总统嘅好重要嘅策略顾问，咁亦都俾咗个任务佢，就系计睇下点计数计到怼冧苏联，咁啊喺佢嘅回忆录里边系写得好清楚嘅，所以我好希望大家注意到，如果有兴趣去睇格林斯潘回忆录啊，里边就有呢咁嘅描述。咁因此喺现在嘅中国，因为俾美国定位在佢嘅最大嘅对手啦， 2012年之后，所谓回到亚太，美国政府确定将所有的资源、人力、物力，所有的东西集中在亚太，对象就是中国。这个是2012年就移了过来，所以回到亚太的结果，我们看到亚洲太平洋的变化，而中国就逼着就被美国摆了上台，成为最主要的敌人。讲到所谓摆美国上台成为最主要的敌人呢，直到最近这几年呢，又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年轻一代的专家。这个专家是一个印裔的美国人，他的中文译名叫做杜如松，松树的松，杜如松是一个美国的印裔的学者，在哈佛大学读书，亦都来过中国留学。他现在在美国的红当当是在于什么呢？他是印裔美国人，但是他懂中文，所以他可以看中国报纸，看中国电视，了解中国的情况，他直接能够看到我刚才读那些习近平的讲话，几时讲什么，几时讲什么。你知道过去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都是间接又间接，由这几年开始就开始找些懂中文的人了，包括找台湾的华裔，好像这位印裔的美国人，他们都是懂中文的，他们可以直接看电视，直接看中国的节目，直接看中国的文件，直接知道中国政府的领袖怎样讲话，那来分析对华的如何一个对撞的政策。那我很相信，正如我在这个节目在过去年几两年讲到 Project A 的问题，现在美国基本上是集中它的人力、物力、综合实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不同的角度，最终就会去到军事对峙的角度去对中国施压，直接去停止中国的发展那个方向。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胞看到一点，所有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不会是中国自己偶然的发展、美国偶然的发展所造成，而是彼此之间在这个社会上面、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种这样的对峙、争持、互相抗衡、搏击所造成的。包括我们所熟悉的住在香港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现象和问题，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因为我最感觉到强烈的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青年的朋友会对中国这么大的误解？除了我们各种各样 的社会的原因之外，肯定是有一只无形之手是在说发紧功，所有矛头都指向中国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发生的事情都是无意的，甚至我们听众、观众、我们朋友之间有些争论，不是说你在那个颜色气泡，我在这个颜色气泡的争论，而这些颜色的来源其实都其缘有致，不会是完全偶然发生的，不会是我们偶然之间出现的事。很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数据、事情的推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向拱出来，而使到你属于某个气泡，于是我们的看法造成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朋友之间、家庭之间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尽可能用冷静的态度，当发现各种不同意见的时候，特别如果最后的问题引向对国家怎么看的呢，这些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头脑清醒一点。就过去的十年、二十年，最重要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有一批人说中国就来崩溃，叫资爆。这些讲法也都使到很多人相信，因此他采取很多措施的时候，他完全建基于中国会崩溃，所以 佢嘅好多做法係完全同整個國家發展嘅事實相違背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惋惜嘅事情，就係好多數據、好多情況嘅混亂，同埋咧刻意嘅傳導、引導所影響嘅。其實我哋只要喺如果話冇疫情嘅情況底下，踏入去中國，睇下各種各樣嘅發展，睇下你嘅親戚朋友，你就會知道究竟係咪中國就嚟會崩潰。我喺中國做好多年嘅事業同埋生意，當然我完全唔會認為有呢啲事實，但係發現原來我身邊有人真係咁理解嘅喎，嚇佢話我見到嘅全部都係假象，係假嘅咁。嗱咁呢啲咧，我有陣時覺得再拗都無謂啦，因為大家已經咧嗰、那個深入嘅偏頗已經好犀利。咁啊，因為今日係8月14日，咁啊約上兩個禮拜前咧就係八一建軍節。咁我一路都好注意，八一係我哋94周年嘅中國建軍，我好留意有咩會發生。咁啊喺到處揾資料裏邊，我就揾到喺8月1日出現咩情況呢？美國派咗佢嘅好高級嘅呢、這個最高級水平嘅偵察機，嗰、那個偵察機係 RC-1358 號。135S 呢一款嘅偵察機，喺嗰日喺我哋長江口一路去到上海、杭州，落到嚟南中國海，來來回回咁樣樣飛咗十幾次。嗱，呢一架 RC-135S 呢款飛機咧，係一款專門用嚟監視導彈同埋咧呢個導彈嘅各種各樣嘅電子信號的一些偵察機，它是能夠很準確地去測準所有導彈發出來的各種各樣的數據。目的呢，這次這樣的巡迴的目的呢是很清楚的了。 什么？